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张骞通西域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当刘邦建立的汉朝，在中原立国的时候，北方的匈奴也强大起来。匈奴兵马越过长城，抢夺人口和财产，同时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，控制了东起辽西、西达葱岭的广阔地域。这样，它就成了汉朝最严重的威胁。汉高祖刘邦和文帝、景帝在位的时候，为了争取时间稳定内部、壮大力量，经常对匈奴采取和亲的办法。到了汉武帝即位以后，国力强盛了，他就开始筹划对匈奴实行反击。除了加紧部署兵力以外，他还想到了应该派人去西域联络各国，联合反击匈奴。有一天，他向朝臣们说起了这件事。 我大汉朝立国60多年，现在是制服匈奴、免除外患的时候了。前些天，朕向几个降顺过来的匈奴人问起了那里的情况，才知道西域那边地方很大，有很多大小国和部族。有个叫月支的，被匈奴人打败，匈奴人杀了月支王，把他的头颅当喝酒的用器。月支人又恨又怕，从原来住的东边逃到西域那边去了。 陛下，看来月支人一定很想报仇，可惜他们离我们汉朝太远了。 所以朕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派些人作为使者到西域寻找月支，劝他们配合我们对付匈奴。另外也可以多结交些那里的部族和国家，以后好相互往来。 是是是，陛下这个想法是好，只是西域路途太远，要爬山过河，穿过荒漠，特别是要经过匈奴人的地界，不是身强体壮、文武双全的人，恐怕难当此重任。 朕要下一道诏令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完成这件使命，朕必有封赏。 汉武帝说的西域，就是现在我国的新疆和中亚西亚一带。没有想到诏令下达以后，首先应诏的竟是他自己的宫廷侍卫张骞。张骞从来没有参与过国家大事，让他去担负这样重大的使命，能行吗？汉武帝就召见了张骞。 张骞，在，你真想作为朕的使臣到西域去闯一闯吗？ 陛下，我张骞虽然只是个普通卫士，可这些年跟随陛下也长了很多见识，懂得了国家大事，我年轻力壮，不怕吃苦。如果陛下肯用我，我想 我一定能够完成使命。 嗯，你回答得不错。朕知道你有一身武艺和骑射的功夫，有识文断字，今天见你胆量过人，朕很高兴。朕就派你做汉朝的使臣到西域去。 谢陛下。 不过你毕竟是第一次做这么大的事，要把助手随从挑选好，最重要的是出发前把西域的情况再多了解一些。 是，请陛下放心，张骞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，也绝不会忘了使命，不会辜负陛下厚望。 公元前138年，张骞带着100多名随从从长安出发了。队伍里有个向导，大家叫他唐义父，是个归顺汉朝的匈奴人。张骞和他很要好，向他了解了很多匈奴和西域的事。 唐义父，这次很多事都要靠你了，你认识路，还会好几种话，于是你要多出主意啊。 您待我跟亲兄弟一样，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尽力去做。您看再往前走就快到匈奴的地界了。 要小心，走人少的地方，不要碰上匈奴的骑兵。往后传我的话，不许大声喧哗，跟紧点。 不许大声喧哗，跟紧点。 不料他们还是被匈奴骑兵发现了。 喂，你们是什么人啊？啊，做什么去？ 哼，不用问，一看就知道是汉朝的人。 嗯，一看就是。哼， 我是汉朝使者张骞，奉命出使月支，路过这里，请不要阻拦。 不行，不能过去，你们快跟我们走。 好。 张骞一行人被带到匈奴王庭，见到了单于。 你们要去月支做什么？ 奉汉朝皇帝之命去月支商谈交易，互通有无的事。 哼哼，怎么能从我这里过去呢？如果我派使者去越国，汉朝肯让我们通过吗？ 我张骞只是个使者，与战事无关，请下令放行吧。 不，既来到这儿，你们就走不了了。我不会亏待你，你这么年轻壮士，不如找个我们这里的女人生儿子，过日子吧。 张骞一行人被匈奴强行分开，送到各处去严加看管。张骞和唐义父住在一起，这一住就是10年。不管匈奴人怎么样拉拢软化，张骞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。时间一长，匈奒人放松了戒备。一天，趁匈奴人不在身边，他和唐义父骑上快马就逃走了。他们在荒漠之中行走，饿了就打飞鸟和野兽吃，渴了只好喝禽兽的血。就这样过了几十天，终于来到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城池，一打听，原来是大宛国。大宛王听说汉朝的使臣到了，高兴地召见了张骞。 我早就听说 汉朝地大人多，戴金银穿丝绸，富得很呐。想和你们往来，就是路途遥远，你们来了就好了。 大王，我一路上见这里草木繁盛，马匹处处都有，真让人高兴啊。 对呀，我们这里有葡萄和苜蓿，用葡萄做成的酒味道好极了。来人，给汉朝使臣敬一杯葡萄酒。 是。 果然是好酒啊，大王，请您派人教我们酿制这种酒好吗？ 那是一定。我还要送你们一些马。哦，我们的马天下有名啊。 谢大王，我回汉朝以后一定请皇上派人送来丝绸和财宝，今后我们就可以常来常往了。 好啊。太好了。 大宛王派人护送张骞和汤义父到了大月支。大月支自从迁移到西域以后，日子过得很平安，报仇的心理已经淡漠了。张骞也不勉强，他和大月支人一起生活了一年多，当地人都很喜欢他。等到他离开的时候，大月支人都恋恋不舍，希望他再来。张骞又走访了另外几个西域国，就决定返回汉朝。不料在回来的路上又被匈奴人俘获了。张骞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不动声色地等待着时机。一年以后，匈奴发生了内乱，他索性带着匈奴妻子和唐义父逃回了汉朝。汉武帝高兴地召见了他，封他做了大夫。 张骞， 在， 你让朕等得好苦啊。13年了，朝臣们都以为你们回不来了，没想到你终于回来了。还这么健壮啊。 陛下，只是那100多随从都失散了。 朕知道了，你能回来就是天大的好事。快说说西域的情况。 陛下，臣到大月支，那里的君臣已经安于西域，不想再与匈奴争高低了。臣以为这是无法勉强的事。臣在西域走访各国，熟知了那里的人情风貌，联络了感情。臣以为这个收获比大月支出兵要大得多呀。 你说得很好。西域的国家很多吗？ 哦，已经知道的就有30多个呀。 听说那里和中原的习俗大不相同啊。 陛下，有些西域人以养牛马羊为生，随着水草而居，打仗靠弓箭，但是像大宛、大夏、安息，人们也种稻麦，还种葡萄、苜蓿、石榴，百姓也定居一处，黄河的发源地就在那边。当地人和我们中原人早有来往，我在大夏国的时候看见有许多人使用巴蜀一带的竹杠、布匹，就问他们是怎么来的。 哦，他们怎么说？ 他们说是买卖人从燕毒国买来的。据臣推测，这燕毒离巴蜀一定不远，今后去西域可以从巴蜀穿过去， 既能避开匈奴，又没有强盗。 嗯，这是个好办法。 陛下，臣以为西域各国民风朴实，物产也奇特，而且他们都想得到我汉朝的财宝货物。如果陛下多派些人和他们联络，互通有无，交流语言，汉朝的朋友就会增多，声望就会扩大，抗击匈奴也就容易了。 好，这件事就由你主持，派人从巴蜀那里出发到西域去，要多开他几条路。 遵命。 后来从巴蜀通往西域的路虽然没有被打通，可是汉朝在西域的影响更大了。又过了几年，公元前119年，汉武帝决定派一支300多人的探险队，封张骞为中郎将，由他率领着再去通使西域。他们每人备了2匹马，还带上许多牛羊和金银丝绸等货物，精神抖擞地出发了。 各位弟兄将士们，你们随我张骞到西域去，不是去发财享福，而是去探索一条前人没有走出来的大道。我们把中原的物品特产带给他们，还要和他们建立起长远的关系。 将军，咱们先到什么地方去啊？ 我们先到最近的乌孙，到了乌孙之后，如果道路通畅，我们就要派出各位副使到别的地方去了。 好啊， 好， 快走， 快走， 走， 快走。 张骞这一次出使，想法避开了匈奴人，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国，向国王昆莫传达了汉天子的旨意，赠送了礼品。接着他又派遣副使分别到大宛、大夏、大月支、安西、燕都等国赠送礼品，转达了汉朝愿意和他们友好交往的愿望。不料张骞因为常年劳累得了病，他就决定自己先回汉朝。乌孙王知道以后，也提出了派人到汉朝的要求。 将军，你这次到乌孙来，真是给我们壮了胆量啊。从前我只知道汉朝是天国大邦，但是离得很远，又有匈奴人挡在中间。这回将军对我们讲了汉天子要和我们交往的想法，太使我感动了。 大王只要与我汉朝友好，汉天子还答应派公主来和亲呢。 哦，那太好了。将军就要回去了，我决定派几十人作为乌孙的使者，随将军去长安、去中原，让他们去开开眼界。我命人挑选了几十匹良马送给汉天子，算是我一点点回报吧。 感谢大王，今后汉朝和乌孙就是邻居了，可以常常来往。 嗯，说得对呀。 张骞带着乌孙国的使者们回到长安，汉武帝见到了乌孙使者，又看见那些高头大马，非常高兴。 张骞报告了这次出使的情况。 陛下，臣希望让这些乌孙使者到各地看一看，了解我汉朝如何强盛富庶，他们回去以后也好宣扬汉朝的威德。 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哦，你的病怎么样了？要好好休养一下。 是， 朕已经决定升任你为大行，与九卿同列。你的功劳大家是不会忘记的。 臣感谢陛下的厚恩，臣虽然身染重病，可是能完成了这次使命，也就不遗憾了。 不久，张骞病逝了，汉武帝十分悲痛。这时候，张骞派出的副使们陆续回来了，他们都带来了西域各国的使者，使者们都表示要和汉朝建立友好关系。从此，在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上，马队、车队、骆驼队来往不断，把中原的丝绸、茶叶、铁器和农具运到西域，又传到更远的地方，把西域的许多特产也带到了中原。西域的音乐、舞蹈传到了内地，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。人民不会忘记，这条被誉为丝绸之路的东西通道，正是张骞冒着生命危险，尝遍千辛万苦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呀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张骞通西域》，剧中人有周桂元、王长立、李光复、张福元、丛林、李元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史圣司马迁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汉朝武帝在位期间，发展经济，兴修水利，开拓疆域，反击侵略，发扬文化，内政外交都取得了重大成就。汉武帝以此为荣，满朝文武也觉得光彩。太史令司马谈就立下了一个志愿，要写一部详尽的史书，把汉朝开国以来的历史记录下来。但是他不久得了重病，那一年汉武帝要去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，司马谈多么想亲自参加，记录下这件大事啊，无奈病情加重，只得留在了洛阳。眼看病势日益沉重，他担心自己将不久人世了，就急忙差人去告诉家人。儿子司马迁很快赶来了。 父亲，孩儿没能及早来侍奉，心中有愧啊。 迁儿， 不要再说这些了，我不行了。现在我最挂念的一件大事，非要你去做不可。 父亲，请讲。 哦，你知道司马家祖上就是周朝的太史，到我这辈儿又是汉朝的太史令。周公当年为文王武王立传，宣扬他们的功德，孔子做春秋，记下了周公的功德和天下大事。汉朝开国以来，天下平定，国力强盛，这是多大的功德呀！可我身为太史令，没能够把明君、贤臣、豪杰一时的事都给记下来，传给后代，我心不安呐！啊，谦儿啊，你从小就喜欢读史，文章也写得好，我死之后，你一定要争取当太史令，写出这部史书来呀、啊！ 父亲，请放心，孩儿虽然才疏学浅，可这些年确实在留心这方面的事。我从20岁开始就游历了淮水大江，专门寻找古人的遗迹，对我的收获太大了，我都记在了心里，录在案头，为的就是帮助父亲写书用的。而愿意把先人留下的史料加上我自己查访来的全部整理出来，写成一部史书，绝不敢有半点遗漏。 好，你能这样我就放心了，千万要写出来呀。 司马谈去世以后，汉武帝果然任命司马迁继任太史令。司马迁一头钻进了国家的图书室，研究历史资料，为撰写史书做准备。这一天，上大夫胡遂来找司马迁。 啊，太史公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当年孔子为什么要做春秋呢？ 我想他主要是想用鲁国的历史说明是非，为后人立下标准。孔子自己就说过，只会说教没有用，举出春秋的人和事来证明，就什么都清楚了。所以不论是为君的还是为臣的，做人父的都不能不读春秋。 对，这话说得很对。但是孔子在世的时候没有圣明君主，他自己也无权无势，只好写春秋来为大家立个典范。实在是不得已呀。可现在呢，上有明君，下有贤臣，国家大事有条不紊，太史公在这个时候修写史书又为了什么呢？ 确实像上大夫所说，汉朝开国以来，国家富强，威震四方，当今天子又是圣明君主，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把这些功德表达出来。这就是做史官的失职了。我要做的不过是把世代传下来的史料加以整理，怎敢和孔子修春秋相比呢？ 多蒙指教，多蒙指教。 司马迁满怀信心地开始了写作，一部独具特色的历史巨著，几年之后就要问世了。可是天大的不幸，就在他最兴奋的时刻降临了。公元前99年，汉武帝派他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出师攻伐匈奴，又派都尉李陵率5000人马从旁策应。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，很受汉武帝的器重。很快从前方传来了胜利的消息，汉武帝和群臣十分欢悦。不料过了几天，又传来了汉军兵败，几乎全军覆没，而李陵已经投降了匈奴的坏消息。汉武帝气坏了，在朝堂议事也是闷闷不乐。 众卿，李陵归降匈奴，实出朕所料，可恶之极。你们说说，该如何处置？ 启奏陛下，李陵叛汉投敌，罪大恶极，应将他捉拿处死。 臣以为李陵罪不容诛，应该把他满门抄斩。 太史令，你说呢？ 陛下，恕臣直言，臣与李陵交往不深，但知道他平日很讲孝道，有信用，能谦让，为国事往往是奋不顾身，是个难得的人才呀。这次他带兵只有5000，深入匈奴腹地，和多出几倍的敌人连战10几天，杀敌无数啊。只是因为匈奴举国为攻，寡不敌众，再加上后方没有援救，才有此一败。就是这样，听说他还想死战，率领军士们用无间的弓和敌兵拼杀呀。我想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是如此吧。 怎么，照你说，李陵降敌不但无罪，反是有功了？你说他没后援，寡不敌众，倒是李广利做事不救了。 臣不敢，臣不过以李陵平日所作所为推测，他败归匈奴是出于无奈，日后机会一到，他还是会效忠汉朝，效忠陛下的。 你说什么？ 臣以为李陵不过是假降而已。 胡说，大胆！司马迁，你胆敢在朕面前为叛逆开脱罪责？还有，你诽谤李广利将军，就是诽谤朕。 启奏陛下，司马迁有欺君之罪，应当严惩。 陛下，臣司马迁是为了陛下着想啊，如果陛下仓促行事，抄斩李陵全家，就会把他推上了绝路，他反倒可能真的投降啊。 住嘴！来人了， 快！ 司马迁为叛将游说，诽谤他人，把他下狱，就廷尉一罪。 是， 走 走， 快 走 走， 哎哎， 走 走。 真是飞来之祸。司马迁一心为皇帝着想，希望他谨慎行事，不想触犯了汉武帝的尊严，用至高无上的权力给了他致命的一击。事实上，不出司马迁所料，李陵暂归匈奴以后，确实想着为汉朝出力，曾派人杀死了正训练匈奴人马的降将李旭。 汉武帝偏信谣言，以为是李陵要率匈奴人攻打汉朝，急忙下令把他全家抄斩。李陵得知以后，决心不再返回汉朝，而司马迁也因为替李陵辩解被判处了死刑。按汉朝规定，要免死只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交纳50万赎金，二是接受腐刑。腐刑是古代肉刑中最残忍的一种，受刑人要被割掉生殖器，失去男性的特征，不但肉体遭受创伤，心灵上也被刻上无法平复的伤痕。司马迁家境贫寒，父母早亡，又无兄弟，到哪儿去找50万赎金呢？ 唉，没想到几句逆耳忠言招来了杀身之祸。我写的史书还不到一半，难道就让他半途而废吗？我查访的史料难道就让他永远埋没在我的心中吗？不，我要活下去，我要活下去啊。 经过极其痛苦的思索，司马迁终于下决心接受腐刑。在阴暗的行刑室里，他被残忍地阉割了。从此，那位精力充沛、敢说敢做、一身阳刚之气的司马迁，成了身体软弱、沉默寡言、遇事后退的司马迁。汉武帝又任命他为中书令，负责传达皇帝诏令。虽然权力很大，可这个官职一向是由宦官担任的，这等于在他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。然而司马迁顺从地接受了，默默地做着皇帝吩咐的事。满朝文武，包括他过去的一些要好的朋友，都不理解他为什么为了活命甘受侮辱，更有一些低俗的人对他任意嘲讽。 你瞧那位司马大人，官儿不小，可那是和宦官为伍啊。他到心安理得啊，可悲可悲， 他简直是行尸走肉，还不如死了呢。 他当初敢顶撞圣上，怎么就不敢去死呢？ 好死不如赖活着嘛。 司马迁像一个麻木的人，仍旧默默地每天办公回家。然而又谁知道他正在夜以继日地写个不停呢？十几年里，他呕心沥血专心写作，一部长达52万字、记着3000年历史的巨卷终于问世了。这就是著名的《史记》，他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例。他遵循不虚美、不隐恶的原则，为后代史官提供了宝贵经验。他的女儿也很喜欢读这本书。 父亲，您写的史书我读了，我太喜欢了。 你读了有什么想法呀？ 这部书有12本纪，10表8书、30世家、70列传，一共130卷。可您把项羽这个败军之将写进本纪，和帝王写在一起，这是为什么？ 项羽 虽然暴虐，可当时在反秦时被推为统帅，也是一时之主啊。 还有这个陈胜，原来是个农夫，在大泽乡起义以后又被杀了，您把他也写进世家，这世家不是专写诸侯和功盖千秋的文臣武将的吗？ 陈胜也了不起啊，秦朝暴政是陈胜揭竿而起，诸侯才群起响应的。 哦，我明白了，您笔下的人物个个有声有色，孔子做春秋是记事，您又记事又写人，比春秋好多了。 哎，不能这样说，我怎么敢和孔子相比呢？我是个废人，有谁瞧得起我这种人呢？就连这部史书也要先收藏起来，将来我死了，你们夫妻再找机会公布吧。 父亲，您别难过，依女儿看，您写了这部史书就足以洗刷您受的耻辱了。 不久，汉朝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，汉武帝与太子刘据不和，竟打起仗来，结果太子被杀。汉武帝追查起来，发觉益州刺史任安曾接到太子调兵的命令，任安并没有发兵，可汉武帝还是认为他是太子的死党，下令处死任安。司马迁和任安是好朋友，得知任安不久将被处斩，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感情，马上提笔给任安写信，发泄出藏在心底的愤懑之情。 少林兄，我年轻的时候是很自负的，以为自己才华过人，总想为国家多做些事，做个有用的臣子。可万没有想到，落个如此下场。我和李陵本无深交，只是不相信他会真的投降匈奴，说了几句心里话。皇上不明察我的本意，就要把我下狱处死。你或许以为我是贪生怕死的人，哼，人固有一死，有的重于泰山，有的轻于鸿毛。我司马迁死了不过是九牛王一毛，和蝼蚁有什么区别？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当年我受刑之后，我听到别人的议论就浑身发抖，冷汗浸透了我的衣裳，可我还是忍住了，因为我还要完成我的平生之愿，完成父亲的遗愿呢。自古以来，凡是传世之作，都是受到打击后才完成的。唉，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现在我的书已经完成了，从今以后，我将问心无愧，就是让我死一万次，我也不遗憾了。 司马迁一口气儿写完了给任安的信，已经是泪流满面。从此，他对人生再无所求。几年后，这位为了千秋事业忍辱负重、肝肠人生苦果的伟大学者，悄然离世了。司马迁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做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。他的名字和不朽的史记一样， 将永远在历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史圣司马迁》，剧中人有张彤、蓝法庆、李元、丛林、米铁增、王陵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责编陈冰、淳朴，录音合成宋鹤仙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